知是又有谁？许久闲，梨花泪，点点滴滴都可归。相聚时分手时美梦难追回，许久闲，梨花泪，盼望那梨花吐新让你永远不后悔，除了你知心又有谁？细雨就相聚时满怀天赐味，分手时美梦难追回，细雨就歇。